首诗，简单的期盼未来，想要和你相偎相依，慢慢变老，充满了幻想，长大后那些美好，曾经心中未来的你已变成过往，我多想抓住你的手不放，那一刻我们都倔强不原谅，这流泪怎么也学不会原谅，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，说不得承诺也不再坚强，哭想抓住你的手不放，那一刻我们都倔强不愿。